佛告诉我们，从愚痴、生息、嗔恨所造的恶业，果报就是地狱。一点嗔心火，能烧功德林。功德是指的戒定慧，积功累德不容易，可是一次脾气发过了，功德全没有，叫火烧功德林啊。这两句话呢，也有一个念法，叫一念嗔心起，火烧功德林。啊，那么我们一生的修学，到最后临命终时，发了一顿脾气，一生的功德都烧尽了，这就晓得累积功德了是多么艰难，完全靠忍辱禅定，没有忍辱禅定，决定没有功德。那为什么被嗔火烧掉了？功德没有呢，但是有福德啊，福德不怕嗔恚，嗔恚在眼中，福德在，功德不在。福德所感的是六道轮回里面人天福报，功德呢是因界得定，因定开慧。换一句话说，福德就是你定得不到，慧也得不到啊，戒定慧也没有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修行人最难能可贵的是忍辱的功夫，它能够累积你的功德，让你功德像树林一样、森林一样，那功德林啊，没有忍辱，没有禅定啊，功德就不存在。这个道理必须要了解。在现前的社会非常可怕，我这几天听到有小女孩把父母杀了，以前没听说过，儿子杀父母听说过，女儿杀父母没听说过。让人感到非常惊讶，现在的社会怎么会乱到这种程度？啊，残伤他命，他是别人，别人 居然是自己的父母、自己的老师、自己的兄弟姐妹、亲戚朋友，啊，都忍心杀戮。这个社会真的像许多人问我，还会有和平吗？怎么办？啊，我们对现实环境疏忽了，啥道理？为什么会发生？为什么犯罪的年龄不断的下降？啊，十几岁的小孩，甚至于不满十岁的小孩，都有这个念头，杀人的念头。原因是什么？那原因还是人教给他的，谁教他？电视在教他，网络在教他，电动的游戏在教他，那父母不教他，老师不教他了，社会也不教他了，把教育儿童的使命啊，交给电视了，交给网络了，交给电动玩具了，这怎么得了？这些叫什么？他就是叫杀盗淫。所以小孩从小就学会了，然后慢慢就养成习惯。他为什么杀人？游戏，在电动玩具里头杀人游戏，他不知道杀人是错误的，不知道杀人是有罪的，他不知道，他认为这很平常的，就跟他玩电动玩具一样。啊，这是科学带来的。在现在社会，人与人之间和睦没有了，亲爱没有了，啊，互相尊敬的心没有了，好像看到人都不满意别人。有怨气，有仇恨， 啊，看人总是不顺眼，自己的生活总是不满意，啊，看到别人比我好，嫉妒傲慢就出来了，嫉妒傲慢到极处，杀毒就出现了。这是什么社会？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些犯罪的青少年不能怪他，都是好孩子，可惜没人教啊。不能不教啊。你要不教，他就学坏了。这是真正错了啊。啊，无知造业，业感果报，果报让我们增长怨恨。因果在循环呢，太可怕了。啊，下面说呢，伦理是讲人与人的关系。啊，人有人的道德，基本的道德叫无常，仁义礼智信。这是做人基本的标准。啊，如果这个标准没有了，人心就坏了，社会就乱了。啊，今天这五个字真的是没有了。啊，我们看这个社会，确实不仁、不义、无义、无智、无信，不讲信用。啊，这怎么得了？啊，过去商品啊，货真价实，商人有道。啊，虽然要赚钱，赚得不过分，取多少利润呢？十分之一。这是有德行的商人。商人是要牟利。啊，谋取小利，啊，做生意能够维持他家庭的生活，能够帮助他商业的增长，够了，没有暴发户啊。 取十倍的利益，百倍的利益，太过分了。啊，十分之一的利益的是菩萨上人，他能不能赚钱？能赚钱。为什么？薄利多销，他就赚了嘛。利益社会，利益大众，也利益自己，这上道。你做的太过分了，上天不容许。阎罗王是地神，管地狱的。阎罗王说过，不是他造地狱让罪人去受罪，不是的。阎罗王非常慈悲，在地狱里照顾这些受罪的人，他用的是爱心，没有憎恨心。那地狱从哪里来的？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，不是阎罗王造的。啊，地狱里面有恶鬼，有罗刹，啊，那也不是阎罗王造的，都是你自己不善业力变现出来的。换一句话说，跟阎罗王没关系。那阎罗王很慈悲，劝你不要造恶业。不要常常让他看到。可是世人任意作恶。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这很严重啊！人投胎到这个人间来，有命运，啊，你的命运是70岁。中国古人说，人生70古来稀，能活70岁自古以来就不多。啊，假定是这个生命寿命，你造物多端，造得太过分了，也许40、50就走了。那是什么？顿多其命，天地鬼神不饶你，看你作恶多端，看你享受过分，一个人寿命是有定数的，福报也是有定数的。所以惜福的人长寿，啊，他的寿命只有50岁，可是他省吃俭用，多余的还会帮助别人。他到50岁寿命到了，他的路还没有用啊。 啊，必须入尽的，这寿命就到了。那么他可能延长五年，延长十年，延长二十年。啊，你看袁了凡先生，延寿二十一年。啊，什么原因？他惜福、修福，福越修越多，寿命到了，福没上完，寿命延长了。反过来呢，如果寿命七十岁，啊，福报也很大，但是他享福享得太过分了，七十年的福报啊，他五十岁就把它享光了，就没有了。虽然还有寿命，也不行。谚语有一句话说：“路尽人亡。”你的路享尽，福享尽，后面虽有寿命的也不行。啊，提前死亡。古人教我们惜福啊，有大道理在啊，不是随便说的。惜福的人决定有好处啊，修德的人决定有好处啊。啊，财从哪里来？佛告诉我们，财是从财布施来的。那换一句话是，我要想发财，我要追求财富，不应该怎么做？布施。啊，中国国民大概是北方供财神，财神是范蠡，这个人有智慧，做生意做了三年发财了，把他所赚的钱分给穷人，啊，贫苦的人，救济很多人，从小生意再做起，三年有望了，啊，历史上记载，三聚三散，他真的是财神。啊，教你怎样发财呀、啊？要善财才能发财呀、啊！你不善财，你怎么能发得了财？那佛经上教。如理如法，教你怎么发财，教你怎么样能保住你的财富，生生世世不至于磨灭，那你要明了，你要教你的后代世世代代遵守啊，修三种布施得三种果报，违背佛陀的教诲，用不正常的手段 夺取别人啊，来富裕自己，这是短命的果报。啊，我们有看到有这些人，偷窃、抢劫带来的财富，必定不能长久享受。啊，到最后他是家破人亡。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，财为无家所有，叫你看破啊！无家第一个，水灾漂没了，火灾房子烧掉了，啊，水火无情啊！啊，还有盗贼。来抢你的，偷你的，啊，这个官府，你犯了罪了，啊，你的家产没收了，充公了，啊，最后一个败家子，你儿孙不孝，吃喝嫖赌，你辛辛苦苦累积的财富。他不到几年呢，全给你败光了。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你就懂得怎样教导下一代。从小就要教他节俭，教他勤奋，教他刻苦。啊，教他爱护邻里乡党。你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一方人都要照顾。啊，有困难的一定要帮助。这都是身材有大道啊！啊，贪嗔都是愚痴，没有智慧才会生起来啊，真正有智慧的人，懂得伦理道德的人，相信因果的人，他不会干。啊，非义之财不取。这是正确的，我不应该得的财富。决定没有贪心啊，宁愿饿死冻死也不愿意去，这叫义也。懂得修复，我生活贫穷，还有别人比我更差的，那我有一碗饭吃，他没有，我分一半给他，这个人在积德，在修善，命运慢慢的会转好。为什么懂布施？啊，天地鬼神会帮助他， 不会伤害了。啊，如果是不明道理，这就是愚痴。啊，用不正常的手段去夺取别人的，啊，他造作的是恶业，他寿命就减短。啊，天地鬼神更夺其命，他到三恶道去了。啊，这是自己坏事做多了，恶业的累积。啊，天地不容啊！啊，夺他的寿命，寿命，他寿命还有。不是没有，作恶太多了，所以有寿命啊，也不行，他在造死。你的寿命缩短了啊，造恶太多。现在的社会，我们看到了，好像这经典是为现在人说的。啊，五十年前我们读的经文，我们都觉得佛菩萨说话，祖师大德说话好像都有点过分。啊，社会是不好，还没有坏到这种程度吗？啊，没坏到这种程度。可是今天我们读他了，我们感受很深。为什么？就是眼前的事情。眼前的事情几千年前佛怎么都知道了。啊，你看这一段，造罪的人他有恶因，恶因感恶缘，恶因加上恶缘，恶的报就现前。啊，他就造罪业，罪造到极处，顿度临界。这个顿度就是天地鬼神，人无可奈何。啊，你的势力大，你福报大，你欺负我，我没有能力报复。你恶贯满盈的时候，天地鬼神报复你。啊，这是你想不到啊！你寿命到头了，这就是死亡啊，带着你，牵着你。到三恶道，在三恶道时受苦无期，欠债的要还债，欠命的要还命。所以真正懂得因果道理与事实真相，决定不敢做恶事。为什么呢？果报逃不了啊！ 世人因愚痴而生成见，相杀相害，这就是现在社会。小小不如意，自己有权有势力，他不原谅别人的人，或许有做事情做错的时候，要帮助他改过，不能随便就处分了。世间人心怀五毒，造作出来的杀盗淫妄酒，这是恶，造的恶业。起心动念所作所为，与伦常违背了，与道德违背了，与善因善果违背了。与恶因恶果相应，恶与恶感应。有人来帮助他做恶，恶跟恶相感，他周边的人都是恶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心情不善，善人不会跟他在一起，跟他在一起都是恶人。那大家一起造恶业。认为没有报应，没有因果。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待其恶贯蔓延，果报现前了，断然独尽其寿命，这就是要他命的。上天收人了，他堕入三恶道，所受果报无有穷极。那真叫苦不堪言，无有出息。一生几十年所造的业报，几千年几万年在恶道里头都出不来，你说多苦？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？清朝雍正皇帝，历代帝王里头最勤政的一个皇帝，就是最认真、最负责任。他的父亲是康熙，他的儿子是乾隆，这个祖孙三代。政治清明啊，南巡盛世，叫康乾盛世，差不多150年，在中国各个朝代历史里，太平盛世时间最长，中国是世界上一等国，最强盛的国家。那么后世的子孙知徒享福享受，不能像这三个皇帝这么样认真努力去工作， 运就衰了。啊，到慈禧太后就灭亡了。啊，我还听说慈禧太后临死之前说一句话，希望女人不要干政，这是她自己一生的经验。啊，由于她的干政，满清亡国。啊，所以良心发现来不及了。最后说出一句话，说明他还是有良心。啊，说出这么一句话，私了当然在地狱。啊，他的罪可重了，万劫不复啊！啊，透这个信息的唐太宗。所以真正是所受果报，无有穷极，愚处无极。佛劝我们利我行善，啊，人的生命运是自己造的，不能怪任何人。啊，听了佛的话，多想一想，多反省，要觉悟，不要迷惑。常常想着，我希望别人怎样对我，我应该怎样对别人？从我做起，希望一生真正做到没有冤家，没有债主。啊，中国古人所说的“仁者无敌”，真正仁慈的人，一生没有冤家，没有对头。啊，他都能化解，不跟人结怨。啊，我们一定要远离众恶，不跟众生结怨仇，有意无意，众生怨恨藏在心底。来生后世遇到了，果报就现前。啊，你怎么样对他，他怎么样对你，绝对不是对等的，他总要加很多倍报复你。啊，那么这个利息是一时比一时深。那么报复呢，越是比越是残酷。啊，第一个事实，文昌阴之文第一大段，文昌帝君十七世为四大夫，你看那个十七世的报复，冤冤相报，太可怕了。啊，到最后是最后就变成两国战争，那死亡多少人，受害的是多少人，这个责任自己全都要负责。啊，起因是什么？起因就是孝思。啊，心里不愉快，不能忍受，啊，让对方生怨恨，走了，就这么孝思。啊， 十世、二十世之后，就变成大灾难。太可怕了。所以真正的善，求生净土。离开六道轮回，是究竟离苦。往生极乐世界，是究竟得乐。我们看到这个事实真相，想的很多，想来想去，这一生决定去往生，其他的什么都不顾了。决定不能在这搞轮回，搞轮回这一些怨恨永远没有办法洗刷干净的。那真的一世比一世苦，一世比一世凄惨，何必干这个事情？为什么不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佛？所以底下一段教我爱欲荣华不可长保，当立爱人要看破爱人不要放在心上，荣华富贵的生活里面有多少不善的业因，有没有想到再往深处想，将来一定有这个果报。想通了，自然你就放下了。一定要知道这个世间路是假的，绝对不是真的，是颠倒网络这个路就是将来六道轮回的苦因，毕生苦果。世间人确实认为七情五欲是真的，拼命在追求无止境的在享受啊。确实寿命还没有到，冤亲债主要他的命，天地鬼神夺他的命，苦因逼到苦果落在哪里啊？盆积清水，一切世人以欲为乐欲望，他的乐就是他的欲望，不知道欲是苦本有智慧的人，他看到的唯苦无路，人要懂得 恒顺众生。啊，不为自己想，我以为是乐，他认为是苦，我要顺从他，随顺他，提高自己的警觉。啊，什么警觉呢？离苦得乐的心，离开六道轮回，求生极乐世界，这个念头加强了，这好事，这不是坏事。啊，人要吃苦，他才能发奋；人要在享乐，忘掉了，把求生极乐世界给忘掉了，啊，疏忽了，不认真。啊，天天有痛苦，天天有高度的警觉性，叫好事，不是坏事。啊，我们不高度提高警觉性，怕来不及了。古人教导我，一个人的一生有春夏秋冬，啊，从出生到二十岁，人生的春天；二十到四十，人生的夏天，春生夏长啊；四十岁到六十岁，人生的秋天；六十到八十，人生的冬天，也就是该走了，秋收冬藏。六十到八十是该走的时候，啊，八十以后没有了。多活一天是你多赚一天，多活一年是多赚一年，啊，也就是说，八十以后啊，随时随地都可以走，不定什么时候，要有高度的警觉。啊，在人生之秋就要办自己的事情。啊，春夏的时候是可以办别人的，啊，帮助别人；秋天的时候要准备自己的后事。啊，秋冬还望。办自己的事情，这错了。啊，自己一生来生还搞六道轮回，这一生什么成就都没有，白来一趟，一生受的辛苦白受了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奋发努力，勤勤精进啊，一句名号念到底，往生的净土，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，成就了啊，度众生的大事业，有缘可以随喜，没有缘决定不要去找，那就错了，倒是攀缘了啊！随缘可以不把事放在心上，攀缘是把事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错了，放在心上去不了极乐世界。万缘放下，彻底放下佛劝我们，当勤精进生安乐国，这个地方平安，这个地方真正快乐。那为什么有智慧？ 智慧明达，有功德，功德殊胜。啊，不是福德，是功德。功德里头有福德，福德里头没有功德。啊，功德是什么？修福，不着修福的相，叫三轮即空。啊，不着相啊，这个要知道。这两桩事情，六道众生哪个人不求啊？为什么？没有智慧愚痴，自己总不希望自己愚痴。没有福报，贫苦啊，也不甘受贫苦，所以没有一个不是想求智慧求福德。现在迷得太深了，把知识当作智慧就错了。现在人以为知识就是智慧啊，不知道啊，智慧跟知识是两桩事情，性质完全不相同。啊，智慧是从真心里面生的，只要心真，就生智慧。那心要是妄的，妄心的，就生烦恼，就生知识。那阿赖耶里面含藏的有知识，真如自性里面含藏的是智慧，两把事啊。所以我们要求智慧，不要求知识啊。求智慧呢，要修心，要用真心，对人对事对物通通要用真心，智慧就生，用妄心就生知识。啊，妄心人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起心动念，这都是阿赖耶一边的。啊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真心。学佛的人要明了，学佛学了这么多年，如果你们真心妄心都没搞清楚，这个学佛就有大问题啊。有大问题的人不少啊，是个人不知求果啊。这是什么原因？学了一辈子没有入佛门，以什么为标准？用真诚心待人接物，以这个为标准啊，真的待人接物用真诚心，用恭敬心，娴熟过失，在望境还原观里面跟我们讲的是的， 那就是入门，而且大乘入门。第一个，随缘妙用，智慧啊，能随一切缘。妙用是什么？妙用是不放在心上，善缘、恶缘都可以随，顺境逆境没有一样不随。啊，你不随，你必定跟人斗争。啊，必定跟人结怨。肯定的，随缘呢，顺着他就不会了。啊，顺着他是心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不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这些是假象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啊，顺境是